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51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，初焚较量功德品第30-49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未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净律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苦圣地若常若无常，不应观极灭道圣地若常若无常。何以故？苦圣地，苦圣地自性空；极灭道圣地，即灭道圣地自性空，是苦圣地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即灭道圣地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，苦圣地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，即灭道圣地皆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苦圣地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常与无常？如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苦圣地若乐若苦，不应观极灭道圣地若乐若苦。何以故？苦圣地，苦圣地自性空；极灭道圣地，极灭道圣地自性空，是苦圣地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即灭道圣地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，苦圣地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，即灭道圣地皆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苦圣地等可得，何况有彼乐之于苦？如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苦圣地若我若无我，不应观极灭道圣地若我若无我。何以故？苦圣地，苦圣地自性空；极灭道圣地，极灭道圣地自性空，是苦圣地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极灭道圣地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，苦圣地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，即灭道圣地皆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苦圣地等可得，何况有彼我与无我？如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苦圣地若净若不净，不应观极灭道圣地若净若不净。可以过？苦圣地，苦圣地自性空；极灭道圣地，极灭道圣地自性空， 是苦圣地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即灭道圣地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，苦圣地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，即灭道圣地皆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苦圣地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净与不净？如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脚使家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净律波罗蜜多。复次，脚使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净律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四净律若常若无常，不应观四无量四无色定若常若无常。何以故？四净律自性空，四无量四无色定，四无量四无色定自性空，是四净律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四无量四无色定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，四净律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，四无量四无色定皆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次净律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常与无常？如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次净律若乐若苦，不应观死无量死无色定若乐若苦。何以故？四净律自性空，死无量死无色定，死无量死无色定自性空，是四净律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四无量死无色定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，四净律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，四无量四无色定皆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四净律等可得，何况有彼乐之与苦？如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四净律若我若无我，不应观四无量四无色定若我若无我。何以故？四净律自性空，四无量四无色定，四无量四无色定自性空，是四净律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四无量四无色定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，四净律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，四无量四无色定皆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， 所以这个此中尚无四经律等可得，何况有比我与无我。如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四净律若净若不净，不应观四无量四无色定若净若不净。何以故？四净律，四净律自性空，四无量四无色定，四无量四无色定自性空，是四净律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四无量四无色定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，四净律不可得，比净不净亦不可得，四无量四无色定皆不可得，比净不净亦不可得。所以这个此中尚无四净律等可得，何况有比净与不净。如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净律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净律波罗蜜多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八解脱若常若无常，不应观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常若无常。何以故？八解脱，八解脱自性空；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，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自性空，是八解脱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，八解脱不可得，比常无常亦不可得，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皆不可得，比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八解脱等可得，何况有比常与无常。如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八解脱若乐若苦，不应观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乐若苦。可以过八解脱，八解脱自性空；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，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自性空，是八解脱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，八解脱不可得，比乐与苦亦不可得，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皆不可得，比乐与苦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八解脱等可得，何况有比乐之与苦。如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八解脱若我若无我，不应观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我若无我。何以故？

比常无常亦不可得，无相无缘解脱门皆不可得，比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空解脱门等可得，何况有比常与无常？如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空解脱门若乐若苦，不应观无相无缘解脱门若乐若苦。何以故？空解脱门，空解脱门自性空；无相无缘解脱门，无相无缘解脱门自性空。是空解脱门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无相无缘解脱门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，空解脱门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，无相无缘解脱门皆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空解脱门等可得，何况有彼乐之与苦？如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空解脱门若我若无我，不应观无相无缘解脱门若我若无我。可以故，空解脱门，空解脱门自性空；无相无缘解脱门，无相无缘解脱门自性空。是空解脱门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无相无缘解脱门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，空解脱门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，无相无缘解脱门皆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空解脱门等可得，何况有彼我与无我？如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空解脱门若净若不净，不应观无相无缘解脱门若净若不净。何以故？空解脱门，空解脱门自性空；无相无缘解脱门，无相无缘解脱门自性空。是空解脱门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无相无缘解脱门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，空解脱门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，无相无缘解脱门皆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空解脱门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净与不净？如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假使家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净律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乔舍迦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为法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净律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无眼，若常若无常；不应观六神通，若常若无常。何以故？无眼，无眼自性空；

是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空。是佛实力自性，即非自性。是四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，佛实力不可得，比净不净亦不可得。四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皆不可得，比净不净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佛实力等可得，何况有比净与不净？如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乔师家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净律波罗蜜多。复次乔师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净律波罗蜜多作如是言，如善男子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无妄施法，若常若无常；不应观恒住舍性，若常若无常。何以过？无妄施法，无妄施法自性空；恒住舍性，恒住舍性自性空。是无妄施法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恒住舍性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，无妄施法不可得，比常无常亦不可得，恒住舍性不可得，比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无妄施法等可得，何况有比常与无常？如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，如善男子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无妄施法若乐若苦，不应观恒住舍性若乐若苦。何以故？无妄施法，无妄施法自性空；恒住舍性，恒住舍性自性空。是无妄施法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恒住舍性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，无妄施法不可得，比乐与苦亦不可得，恒住舍性不可得，比乐与苦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无妄施法等可得，何况有比乐之与苦？如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，如善男子应修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应观无妄施法若我若无我，不应观恒住舍性若我若无我。何以故？无妄施法，无妄施法自性空；恒住舍性，恒住舍性自性空。是无妄施法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恒住舍性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，无妄施法不可得，比我无我亦不可得，恒住舍性不可得，比我无我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无妄施法等可得，何况有比我与无我？如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，